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昊左小腿上的肌肉在那力量爆发的瞬间，竟然真的如同心脏一般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整个人都以小腿为起点，如同一张大弓般张开，肉体的力量、昊天锤的力量、精神层面的力量，再加上魂力，完美的融合为一体。曾经被誉为昊天宗百年难遇奇才的唐昊，在自己儿子面前终于施展出了他真正的实力。金鳄斗罗的鳄鱼尾在昊天锤面前竟然被轰然荡起，连带着金鳄斗罗本人的身体也旋转半周。他释放的魂力绝对不比唐昊的低，可是在这一击中却完全处于了下风。唐昊的动作没有停止，一锤横扫撞飞鳄鱼尾，他的左脚在身体的飞速旋转之中竟然陷入了坚硬的地面，就像钻头一般。昊天锤在他那强横到极致的身体带动下骤然旋转，这一次弓拉得更大，爆发得也更加狂猛。第二锤紧接着第一锤已经轰向了金鳄斗罗。金鳄斗罗不愧是98级封号斗罗，身体在半空中横向旋转的同时，身上的第七魂环已经闪亮，全身肌肉经脉瞬间暴涨，金鳄真身释放，整个人已经变成了一条身长超过10米的巨型鳄鱼。同样是一尾抽来，但这一次他的气势已经变得完全不同，力量之大令嘉陵关上飞沙走石，带起的恐怖气劲宛如遮天蔽日一般。面对对手突然释放的强大力量，唐昊根本不为所动，他轰出的这第二锤依旧以原本的动作轰击而下。而就在昊天锤即将与金鳄斗罗武魂真身状态下的鳄鱼尾碰撞在一起前的瞬间，突然整个昊天锤完全变成了白色，唐昊自身的霸气瞬间变成了疯狂的霸气，怒吼之中宛如怒目金刚一般，澎湃的气劲令身下的土石寸寸爆裂。双方的第二次碰撞毫无悬念地撞击在一起，这一次唐昊没能再将鳄鱼尾轰飞，但是那鳄鱼尾同样也没能动摇他的身体。唐昊整个人纵身而上，带着无与伦比的侵略性纵身直扑，左脚再次踏在地面上，这一次整个城墙被他这一脚踏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轰然之中，昊天锤迎风暴涨，本就巨大的锤身就像是变成了一片乌云一般，以乌云盖顶之势迎面朝着金鳄斗罗就砸了下去。从第一锤到第三锤，唐昊并没有唐三那种行云流水的顺畅感，但是他这三锤的衔接却充满了力量的美感，那狂霸的气势令他本身看上去就像是一柄昊天锤，狠狠地铸造着面前的对手。魂力明明要超过他，修为经验更是在他之上的金鳄斗罗竟然完全陷入了被动。盖顶的第三锤乃是昊天真身的展现，当初唐昊就是凭借这样的一锤在教皇殿前救下了唐三和小五，此时他面对的不再是教皇殿，而是武魂帝国第二供奉。接连的三锤已经令他的气势完全提升到了巅峰状态，那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恐怖气势。 明明我的修为在他之上，竟然已经产生出一种无法抗衡的感觉。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昊天锤武魂就真的这么强大吗？还是说，这个中年男人本身就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程度？ 金鳄斗罗曾经见过昊天宗最杰出的一代宗主唐晨，但是当初唐晨在和千道流交手时，他的昊天锤使用与眼前的唐昊完全不同。唐晨虽然也是霸道十足，但更多的却是凭借自身强大的魂力与技巧结合，妙道豪巅的攻击往往令对手无从抵御。但是眼前的唐昊走的却不是唐晨那条路线，他所展现出的完全是力量，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哪怕对手的魂力要高过他，他却依旧要选择以力量压倒对手。这一刻，已经退下去的唐门立堂堂主泰坦已是泪流满面。他之所以如此尊敬唐昊，任唐昊为主，为的不就是唐昊这一手纯力量霸气的昊天锤吗？同样从黄金圣龙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弗兰德一样也是全身发冷， 他现在还记得，当初他和赵无极在没有使用任何魂技，甚至没有释放武魂的唐昊面前，被绝对力量压制的一面。他真的很庆幸，当初的自己没有真的去和唐昊叫板。带领着昊天宗弟子，已经掩护着大军撤退，自身也在抵挡着三位供奉同时退出嘉陵关的唐啸，也看到了这一幕。他目光有些迷离了，但手中的昊天锤却变得更加强势，硬生生地将那三位供奉逼迫在城门处，不能冲出。 昊天，昊天宗的昊天斗罗，终于又回来了。 昊天斗罗这个称号，在昊天宗永远不是代表着魂力的最强，而是真正的最强者。曾经的唐晨，后来和现在的唐昊都是如此。那雄霸天下，立于嘉陵关上绽放无限威势的昊天锤轰击而下，也同样宣告着昊天宗回来了。终于，金鳄斗罗在那威冷到极致的压力面前没敢正面应接，鳄鱼之躯瞬间后挫，坚硬的头部重重地撞击在昊天锤昊天真身的侧面，但是他的身体也就是在这样的撞击之中倒飞而出，硬生生被震得飞开了。而昊天锤却毫无停留地重重地轰击在嘉陵关城墙之上，黑光一闪，整个空间仿佛都剧烈震荡了一下，所有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心停顿了，再次跳动时已是先前一倍的速度。就在这一刻，一声足以传出百里的巨大轰鸣从嘉陵关城头骤然爆发，奔放的黑光四散纷飞，嘉陵关那厚达百米的城墙上，在土石飞溅之中，竟然被硬生生轰出了一个深达十米的巨大缺口。金鳄斗罗突然发现自己真的可能已经老了，虽然他平安的落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是眼看着前方那巨大的豁口，感受着对手那霸绝天下的气息，他明白自己的心已经输给了对手。唐昊没有追击，横锤而立，此时的他看上去丝毫不逊色于当初击溃比比东手持黄金三叉戟漂浮于半空之中的唐三。他的霸道与唐三的优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毫无疑问都深深地打动着天斗帝国战士的心。 金鳄斗罗，刚才忘记告诉你，我名唐昊，封号昊天，就是这一代昊天宗的昊天斗罗。当初的千寻疾就是被我重创后吐血而亡的。记得那时候他的魂力已经达到了95级，而我才刚刚进入封号斗罗境界。 你就是唐昊。 他虽然太久没有离开过长老堂，但又怎么会不知道唐昊这个名字呢？千寻疾，也就是上一代武魂殿教皇，也是大供奉千道流唯一的儿子。当年的他也曾被誉为武魂殿一代奇才，50岁就达到了封号斗罗境界，之后又接连突破。可是就算这样，他却依旧被唐昊重创，回归武魂殿后不久就死了。唐昊这个名字险些令千道流为之疯狂，老年丧子之痛更是令千道流亲自出马追杀唐昊。但是他在最初与唐昊交手几次没能击杀他之后，就失去了唐昊的下落。20多年过去，没想到当初那个令武魂殿为之震动的昊天斗罗竟然在这个时候又回来了，还出现在自己面前。唐昊抬起左手，伸出食指点了点金鳄斗罗，摇了摇手指。 想要为千寻疾报仇，你还不行，叫千道流来吧。小三，起来。你记住，就算战死，也绝不能倒下。我们走，看谁敢追来。 他向身边的剑斗罗点点头，唐昊与剑斗罗同时腾身而起，他带着唐三，三人一起直奔天斗帝国大军而去。而在这时，全部六大供奉已经聚集城头。正像唐昊所说的那样，这六位巅峰斗罗竟然没有一个敢追过来的。他们的心已经输了，输给了唐昊那雄霸天下的气势。唐昊那三锤不只是震慑了金鳄斗罗，也震慑了所有武魂帝国强者。 大哥，就让他们这么走了？ 哼， 有本事你去追啊，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嘉陵关竟然变成了如此模样。你们立刻去召集城内所有的将军以上官职的统兵将领，天使军团、圣龙军团不得休息，给我立刻上城守护，以防天斗帝国再次发动攻击。如此残破的嘉陵关能够平安在此已经不错了。 是。 唐三跟随着父亲一起回到天斗大军方，不禁回头看去，看到的是一片血海。这一战双方同样都是伤亡惨重，尤其是在嘉陵关的城门内外尸体堆积如山。保守估计这一战双方的伤亡人数要超过20万，其中死者就要占到一半以上。尽管撤退的还不算太晚，弄了个两败俱伤的结局，但看到这么多人死在战场上，唐三还是觉得心里沉甸甸的。雪崩迎了上来，看着唐昊、唐啸这兄弟二人，还有他们带来的昊天宗弟子，心中略微松了口气。 要不是今天昊天宗援兵来得及时，还不知道会有多大损失呢。不说别的，要是唐三真的战死了，那这一战也不用打了。战争从开始到现在，帝国对于唐三越来越依赖了。在这种级别的战场上，强者的作用已经不只是实力，更重要的是对全军士气的影响。今日攻击嘉陵关，虽然功败垂成，损失也不小，但相对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老师，国师，今日都是我不好，贪功冒进了，以至于死了那么多优秀的战士。 如果换了是我，可能也会和你做出一样的选择。陛下不用自责，眼看大功告成，急躁一些乃是人之常情。幸好今日一战我们也并不是没有收获的，还是先收兵回营，打扫战场吧。 元帅，打扫战场，清点伤亡，收兵。 是，陛下。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